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12集，请率令三。谢景行回到屋，屋中已经有二人候着，一人年纪中年，满脸络腮胡子，一人年纪轻轻，眉目端正。那大胡子中年人问道： 主子，您真的要？ 谢景行在桌前坐下来，摆了摆手。 谢长昭和谢长武。 那年轻一点的说道： 要不要？ 话到最后，竟然显出一丝杀气。 不必，现在动手，节外生枝。 谢景行打断他的话： 没有我，谢长武谢长昭也不会对谢鼎做什么。至于方式…… 他冷笑一声： 哼，留着吧。 两人俯首称是。谢景行从袖中摸出一封折子，那是今日呈上的请帅令的临摹。他到底还是要走这一步棋。第一缕日光透过雕花的窗户照在桌上，沈妙坐在桌前一动也不动。惊蛰端着银盆进来，一进来便吓了一跳，问道： 姑娘今个怎起的这样子啊？ 沈妙未曾说话，惊蛰走过来，桌前的油灯已经燃尽了。沈妙白净的脸上眼底有淡淡的青黑。惊蛰愣了一下，惊呼道： 姑娘不会是一夜都未睡吧？ 沈妙摇了摇头，有些疲惫地按了按额心。他在这里一坐就是一夜。谢景行的提示让他疑虑之余更是困忙，不晓得沈元交给傅修仪的是什么，只晓得定是对沈家不利的消息。而一个退字，又是他不想让沈家走的棋，到底应该如何破除困局呢？惊蛰有些心疼地开口： 姑娘再如何担心，也不要这样折腾自己的身子，老爷和夫人看到了也多心疼啊。姑娘还是先吃点东西再休息一下啊，脸色瞧着委实不好，若是姑娘先倒了那可怎么办？ 沈妙此时也觉得肚中有些饥肠辘辘，且想了一夜头都有些发晕，便道： 端点粥来吧，我吃了便睡一会儿，此事不要对别人提起。 哎， 惊蛰答应了，转身就小跑出去，当是去厨房给沈妙端早食了。沈妙站起身来，想用热水浸浸脸，才洗到一半，忽而听到门外有脚步声，惊蛰又跑了回来。 怎么这么快？ 沈妙有些诧异，从小厨房到这里还有一段距离，便是惊蛰小跑过去再跑回来，那也还得等上片刻。 姑娘不好了。 惊蛰有些慌乱地说道： 宫里来人了，赵老爷夫人还有大少爷马上进宫。 沈妙手中的帕子啪嗒一声掉在水盆中，她稳了稳心神说道： 我去看看。 院中，宫里来的太监奉了文惠帝的口谕，正与沈信说话。这些人平日里见了威武大将军总是要客气几分，今日却显得态度不甚分明。有些时候从传话人的态度就能看出主子的态度，显然这回进宫却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沈庙出来的时候，院子里不仅有沈信、罗雪燕，还有沈秋，其他几房的人都出来了，就连沈老夫人都带着沈元柏出来了。只是瞧着这副模样，沈老夫人非但没有关切有加，反而冷眼看着，甚至有些怕引火烧身避之不及的模样。倒是沈万同那太监问道： 啊，敢问陛下召大哥进宫所谓何事？ 那太监却是目光朝着天上看： 咱家只是奉陛下口谕行事，陛下的意思 咱家也不知道。大人，还是快快随着咱家进宫吧。 他催促沈信赶紧走。沈秋瞧见沈妙走过来，有些紧张，连忙拉着沈妙的手说道： 妹妹，你怎么过来了？ 看沈妙再往这头看，连忙又安慰道： 妹妹放心，陛下只是召咱们入宫谈些兵事，很快就回来。等回来，大哥带你去吃糖葫芦。 他是生怕吓着沈妙，却不知落在沈妙眼中，这副模样更令人生疑。将沈信、罗雪燕并沈秋一同召到宫中，虽然没有带上他，可是细细一想，带着的人都是沈家军的领衔神捕，此事必然和沈家军有关。如今沈家的兵权本就是个烫手山芋，一旦涉及到兵权，万事都要小心。在这个时候，沈妙再显出害怕，不但帮不上什么忙，反而会让罗雪燕他们更有负担，因此沈妙便笑道：是吗？大哥要说话算话。见沈妙如此，沈秋才松了口气。沈秋知道沈妙聪明，却不想沈妙与朝中的事情挂上干系，况且朝中事务动辄死伤一片，牵扯无数，哪里都是那么容易说清楚的。罗雪燕和沈信也安慰沈妙： 娇娇就待在府里，哪里也不要去，等爹娘回来，咱们再一起去给娇娇做开春的新衣裳。 嗯，沈妙便也应了，眼睁睁地瞧着那太监带着沈信一行人离开府中。陈若秋拉着沈万的手，忧心忡忡道： 怎么会突然让大哥大嫂进宫？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沈万摇了摇头。沈贵说道： 哎，大哥本就风头太盛，在朝中又不会做人，只怕真出了事，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这话便说得有些意思。沈贵的意思是，沈信要是真的出了事，反正沈贵和沈万两兄弟是不会雪中送炭的。沈妙心中冷笑，只听得沈月怯怯道： 那大伯出事的话，应当是很大的事情吧？将他们全都带走，会连累我们吗？ 哎，怎么会连累月儿呢？哼，要是连累月儿的话，首当其冲的应当是小五才对啊。 沈贵这话说的恶毒啊，接连丧子之后，沈贵的仕途大为不顺。他本就妒忌沈信官比他大，威望比他高，如今眼见着沈信倒霉，自然乐不可支，甚至希望沈信这一支就此覆没，再也没有什么横挡在他面前才算是好。沈月眼中闪过一丝幸灾乐祸，同情地看向沈妙： 五妹妹岂不是很可怜？ 沈妙不怒反笑，淡淡道：宫中下人尚且不知陛下意思，原来两位叔叔已经将陛下的心思摸了个透。二叔既然如此料事如神，想来此事传到陛下耳中，陛下也会赏识二叔善解人意，毕竟有这样心灵相通的臣子可不得见呢，简直可以媲美前朝的魏大人了。此话一出，沈万和沈贵都微微变色。帝王最忌讳的是什么？最忌讳的就是臣子胡乱猜夺上意。沈妙这番话岂不是变着法的在说沈贵沈万将文惠帝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这是在打什么主意？他甚至还用前朝的魏大人影射，前朝魏大人是皇帝的心腹，往往皇帝一个眼神就知道皇帝要做什么。在皇帝地位不稳之时，曾与魏大人联手控制了不少反对派的大臣，可是最后呢，皇帝大权在握的时候赐了魏大人一道死令。没有一个君主会喜欢将自己心思摸得一清二楚的臣子，摸得太清楚就不会有敬畏，没有敬畏也许哪一天就会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这就是帝王家最多疑，一句话就能定人生死。 沈庙这句话让沈贵和沈万变色，却尽是不敢出言反驳，只怕这话传了出去被文惠帝听到，也不知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麻烦。二人却又暗暗心惊，不晓得沈庙哪里学的本事，一句话就将这样大的帽子往人身上扣。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是梅夫人惯来用的手法，此刻沈庙也是被沈贵的口无遮拦逼急了，倒不是真的想跟他们在这里打嘴仗，当务之急还是得想想此事应当怎么解决才对。沈老夫人看够了戏，又不愿自己儿子落了下乘，冷哼一声说道， 哼，只会给沈家惹麻烦。 他还心心念念沈信想要分家的事，不过此事一出，分家的事情便要延后。沈老夫人甚至想，若是沈信出了事，不连累到他们，单单只是大房受累，大房的财产岂不是全都能归入他的囊中了？思及此，目露贪婪之色。沈庙心中厌恶至极，这一屋子的人充分演出了什么叫做落井下石，世上卑鄙之人，沈家必在名上。万姨娘拉着沈东林的手躲在后面，这样的场合她是不敢说什么的。任婉云虽然清醒了过来，却不出彩云院，是以今日未曾出现。沈东林小声道， 可是大伯会出什么事啊？大伯常年不在汴京城，难道是因为之前打了胜仗，还会有其他赏赐吗？ 沈东林这话大约是想缓和一下气氛，沈月有些不悦他说此话，沈老夫人也面露不喜，唯有沈庙却是微微一愣。常年不在汴京，对啊，沈信夫妇和沈秋一年到头都在西北的苦寒之地打仗，刚刚回汴京，要说以在汴京城为借口的罪名是不可能的。而昨日里徐贤妃和董淑妃都是问小春城的日子，平白无故的问小春城的日子做什么？沈庙才不信在宫中娇滴滴的女人们对边远的西北真有兴趣，这其中一定有关联。不在汴京城会是什么罪名呢？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